俱乐部澎湖秘境之旅，5月16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一个是病患，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一个是医生，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尖锐对上温和，失控缠绕冷静。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母亲自杀的真相，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猜心游戏》，敬请收听。 上集之中，警察突然闯入，穷凶极恶的栾池狗急跳墙，选择绑架了沈秋。 我从来不做噩梦，我只会梦见木真又回来看我了。 栾池轻笑着说，他原本不会离开的。许崇光看着栾池，你的一切计划都是从木真自杀以后开始制定的，不是吗？因为韩夏死后一年，木真发现你杀了韩夏的事，他临死之前跟你说了什么？他有没有质问你为什么要当杀人凶手？他有没有苦苦劝你去自首？他是不是觉得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如果不是他，你根本就不会走上邪路。你告诉我，是谁害死了木真？是陈碧柔吗？是沈成阳或者沈健吗？都不是。害死木真的是你，是你的爱害死了他，你让他死不瞑目。不，不是他，不是他！你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栾池瞪大了眼睛看许崇光，那一刻的栾池已经完全绝望了，像一头困兽一般歇斯底里地大喊着，木真不是我害死他，木真不是我害死他，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栾池一边说着，一边把枪指向许崇光。电光石火之间，沈秋狠狠推了栾池一把，趴下！许崇光大喊一声，几乎与此同时，两声交叠的枪声响起。沈秋趴在地上，闭着眼，大脑一片空白，有些呆滞地看着面前的徒弟，直到许崇光把他一把抱进怀里。没事了，小秋，没事了。许崇光就坐在地上，神经质地不断检查着沈秋的身体，直到沈秋轻轻摇了摇头，才确认他真的没有受伤。沈秋慢慢站起来，回过头去，看到栾池倒在血泊里，血从他的头上流出来，很快染红了地面。狙击手的枪法很好，一枪爆头，当场毙命。他的手枪就摔在旁边，空气里有一股火药的味道。栾池睁着眼睛，还保持着生前的惊讶的表情，目光却已经呆滞了。沈秋伸出手想碰一碰他，却终究是缩了回去。 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砸落在地上。他轻声地啜泣起来。李队，栾晨刚才那一枪好像打在承重柱上了。有个小警察突然开口，我们家是搞工程的，我知道一点这种老房子的结构，这房子太老了，钢筋都烂了，一旦承重柱受到冲击很容易。李局有种不好的预感，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他似乎听到了一声脆响。 小刘，简单点说。 副队长忍无可忍地催着。那小年轻哪儿都好，就是说话磨叽，听他说这么件事儿，能急个半死。就是这老房子可能会塌。小警察唯唯诺诺地说着，仿佛是在验证他的说法。房梁上突然发出一声脆响，灰尘簌簌地落了下来。 撤撤，全部都撤出去。 许崇光拉起沈秋往外跑，沈秋却固执地要把栾池带出去。尸体太重，他根本就拖不动，只能一寸一寸地挪。承重柱的受力似乎已经到了极限，随着一声巨响就要落下去。 沈秋，快走，房子要塌了。 许崇光拦腰抱住沈秋，把他狠狠推了出去。电光石火之间，沈秋回过头，只见许崇光头顶上的水泥石板大块大块地落下来，他连声惊呼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切就已经尘埃落定。扬起的灰尘遮挡住了视线，沈秋面前是一片废墟。如果不是一个老刑警死死拉住他，他说不定也在里面。 许崇光， 沈秋轻声地呼唤着，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他瘫坐在地下，似乎所有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哪怕是一根小指头都抬不起来了。整片空地上都安静了下来，所有的警察面色一片惨白。李局一个箭步冲过来，歇斯底里地大吼着， 谁殿后的，谁殿后的。 沈秋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只是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直到废墟的灰尘渐渐散去，一个微弱的声音传了出来。 李叔，我还没死呢，别着急吼，谁来帮个忙，我脚被卡住了。 几个警察一听，眼睛亮了起来，七手八脚地冲了进去。旁边救护车的担架也抬了过来。沈秋挤过去，只见一大块水泥板叠得足有一米多高。许崇光趴在地上，他的脚卡在两块水泥板之间的缝隙里。 可能有点骨裂或者是骨折。 许崇光疼得脸色煞白。在他头顶上，锈蚀的钢筋和水泥块堆叠在一起，摇摇欲坠，似乎只需要一只蝴蝶停留就会塌下来。 丑小子，你命真大呀。 李局低头看着许崇光，眉头紧皱。 大不大的还得看你们怎么把我拖出来。 许崇光轻声地说着。沈秋想要上前，却被李局拦住。 普通群众到旁边等着，救人的任务交给人民警察。小刘，过来。 刚才还磨磨唧唧的小刘走了过来，一看这情景，顿时忍不住感叹， 哥们儿，你命真大，要不是那块水泥卡在这儿了，你就被钢筋穿个透心凉了。不过这结构还是很不稳定，我建议你们最好固定一下。 哪个地方需要固定？ 李局追问。 就这儿。 小刘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指了指那个缝隙，看到了吗？里面就搁着一块小石子，一旦这个小石子被压碎了， 用什么固定比较好？ 硬的东西，越硬越好。 沈秋原本低着头，此刻却抬了起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钻戒， 钻戒行不行？ 许崇光笑了，抬起头来看着沈秋， 戒指不是扔了吗？ 沈秋瞪了他一眼， 你现在还有心情说笑？钻戒也行，不过得看看有多大呀。 小刘说了一句。 沈秋把钻戒递了过去，只听得一声惊呼：哎呦妈呀，徐二少就是有钱，这得三克拉吧？ 3.33。 许崇光笑眯眯地答道： 准备的仓促了，小了点儿。 行了行了，土豪可以闭嘴了，这个快给我买个小套的了。行了，闭嘴干活。 刘局闹心地吼了小刘一句： 这缝隙还是太小了，我这手太粗，美女要不你来试试。 沈秋应了一声走了过去，水泥板一块叠着一块，中间却因为一粒小石子留了一个细小的缝隙，然而就是这个缝隙微妙地保持着这些东西的平衡。 慢慢地把戒指塞进去，要使点劲塞，但是千万别碰到别的地方。 小刘轻轻地说。沈秋点点头，握住自己的戒指，戒指淡淡的温度仿佛许崇光的触碰。 等一下，先别塞，我再给你戴一遍好不好？昨天晚上刚戴上就被你摘了，有点遗憾。 许崇光艰难地抬头。李局当场崩溃： 戴个屁呀！一会儿出来戴到明天早上也没事，现在你们能不能都严肃一点？ 沈秋被逗笑了，极没形象地趴在地上，和拼命抬起头的许崇光接了一个吻。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猜心游戏》，作者安念青，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等你出来以后再帮我戴一次。 沈秋说完重新站了起来，把手伸进水泥块的中间，钻石被插进了缝隙里，最后用小指顶到最里面。 行了，这样整个结构就稳定住了。 小刘最后查了一下，轻轻点了点头。李局松了口气： 我去联络一下消防，他们有专用工具。 那天直到下午，压在许崇光脚上的水泥块才终于被清理干净。许崇光的腿肿得青青紫紫的，初步判断有骨裂的情况，救护车风驰电掣地赶到了医院。许崇光被里里外外检查了个遍，好在除了骨裂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当天晚上安排住了院。不管是参与营救的人员还是救护车上的医生，无不感叹着许崇光的运气，卡在他腿上的两块水泥板和地面好巧不巧地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这个稳定的三角形帮他挡住了后续的所有冲击。他的腿骨裂并不是因为水泥板砸的，而是他自己摔倒时碰的。主治医师是个返聘回来的专家，一头白发，戴着老花镜，絮絮叨叨地感叹： 年轻人得多补点钙，这骨头也太脆了。 许一晨闻讯赶过来，看着许崇光腿上打着石膏，竟然极没良心地笑了起来： 我去看过程雅了，他没什么事，就是被催眠以后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现在就在隔壁住院治疗。我个人建议你们晚上记得锁门，小心他半夜犯病摸过来捅你们。 程雅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还这样挖苦他？ 他可怜什么？他现在身价上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雇50个小鲜肉给他演王子和公主的游戏。 许一晨嗤笑了一声： 或者来一点谈恋爱这种高危动作，像你一样上回断手这回断腿，不知道下一回还有哪里可断的了。 沈秋出去办手续缴费，一进门就听到许一晨的话，表情很是黯淡： 哥别瞎说，只凑巧而已。 许崇光很不留情地瞪了许一晨一眼，许一晨举手投降： 好好好好好，随你便啊，你们俩继续上演分分合合的狗血肥皂剧吧，我就不当电灯泡了。感谢二位让我大年初一看了一场开年大戏，希望今年会是和平的一年，让我安安心心地赚点小钱花花啊，就这样。 许一晨话音刚落，一个橘子就扔了过去，摆明了是让他闭嘴的意思。许一晨熟练地接过来， 笑了笑，转身离开。沈秋自始至终没有说话。 秋秋， 许崇光轻声的呼唤，他现在有几分忐忑。从被救出来到现在，沈秋除了必要的交流一句旁的都没有，让他有些别扭。难道说他还没原谅自己吗？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许崇光小心翼翼地抓住他的手，沈秋的手柔软而细腻，是养尊处优的手，此刻却伤痕累累，细小的划痕到处都是，有一片指甲裂开缠着创可贴，无名指上他送的那枚钻戒依旧闪闪发光。消防员用机器搬走几块大的水泥碎块以后，那些小碎片都是在场的人一起帮许崇光清理出来的，沈秋也一直在清理，他的速度甚至不比那些大男人慢。小刘捡到了钻戒，把它还给了沈秋，沈秋就把它戴在了手上。许崇光轻轻吻过沈秋受伤的每一处伤口，轻轻叹了口气： 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许崇光轻声地问： 是因为我跟栾池说的那些话吗？ 沈秋的手微微一颤： 我已经不知道哪些话是你的真心，哪些话是你用来骗人的了。 沈秋看着他： 你的说辞总是在变，你刚才处理伤口的时候，我甚至在想，也许许崇光一直没回来，现在不过是许崇然在演戏罢了。我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相信什么才是正确的。 秋秋，我……许崇光百口莫辩， 我甚至不知道我爱的到底是谁。 沈秋说着，手覆盖在许崇光的手上，慢慢地将他的手推开。 那个瞬间，沈秋有一种错觉，好像他在做的不是推开别人的手，而是在撕扯自己的心， 否则为什么心口会疼得那么厉害？ 许崇光焦急地说道：抱歉，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解释，崇光，我可能会离开秦城一阵子，到处走走，散散心，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会联系你的，希望你好好养伤，再见。 他说完之后转身离开。 沈秋， 许崇光大声地喊着。沈秋停了下来，没有回头。 戒指你会一直戴着吗？ 会的，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沈秋低头看着无名指上闪闪发光的戒指，轻声地说道。随后他打开房门走了出去，走廊里人来人往，左边的病房传来歇斯底里的哭泣，右边的病房传来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就像是人生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而如今沈秋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一条路。五月，西塘。沈秋坐在客栈的阳台上喝茶，阳台下面就是西塘的河水。入了夜，烟雨长廊点亮了灯笼，载着游客的小舟在水里摇曳。进入旺季的西塘人流攒动，尤其到了夜晚，贩售纪念品的小商店里挤满了人群，同样多的还有扒手。沈秋抿了一口新泡的功夫茶，唇齿间清香溢满。沈秋住的客栈叫胭脂，老板娘是个人如电名的美人。沈秋已经在这里住了大半个月，每天就是喝茶、读书、上网，几乎不出房间门。一片笑声之中，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五月的天气，他穿一件白衬衫和卡其色裤子，头发有些凌乱，手里拿了一个包，紧紧攥着，似乎很宝贵的样子。 小哥，住店吗？ 不，我来退房的。 退房？老板娘愣住了。 对，